好，那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思想你儿子的名分，这是多么宝贵。因为天下没有借着其他的名人可以得救，就唯独是你所赐给他的名。我们是借着他的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认识你，能够得着这救恩。你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嗨，林姐，大家都有拿到教材吗？如果没有，我可以再发。有吗？有拿到教材吗？都有拿到教材。OK， 以林姐，吴大哥，你没有拿到教材吗？ 是你在 LINE 上面传的吗？ 我在 LINE 上面。我是请私讯，所以你们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其他人有没有传给你们，你们有拿到吗？没有， 没有。 好，我从这边传一下，你等一下。如果你这没关系，你可以先用你的书。如果之后没有拿到的话，你再告诉我，我先从这边传一下。 Okay. 等一下。好，我刚有把这个答案传上去，你们可以直接下载到手机里面，或者 OK， 不过没关系，那个之后再看。所以今天是认识基督的第26堂课，倒数第二堂课，基督的圣名，从320页开始，马克琼斯他第一句话，他说圣经用许多的名称称呼三一神的第二位格。他这么讲是，我想是有其目的的，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到底是谁，我们先从他的那个身份或者从他的位格开始认识他。他有一个最基本的身份，他是三一上帝，再讲更清楚一点，他是三一上帝的第二位格。 OK， 有的时候他直接被称为耶稣，其他的时候他被称为基督，有的时候是耶稣基督。OK， 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然后这边有特别提到说，神是他的名号极其美好，而且圣经中给我们关乎他的名号有极其多。在这一章的结尾他有列出来，所以马克琼斯当然并不是在这一章里面完全讨论或者解释每一个名字的意义，或对我们来说应该如何理解。这也是关乎耶稣他到底是谁也有关系。如果说他的名字就是关乎他的属性，表达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书中有提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名副其实。但是论到我们的主，他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名副其实，也就是说每一个名字都是上帝乐意向我们启示关于他儿子的一些东西，每一个名号都向我们启示关于我们的主他到底是谁，从不同的层面来看他。那也就是说这样的知识，这边有讲到我们认识他关于基督的知识，就可以借着这不同的名字来认识他。那这样子知识必然是不完整的。我说的不完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以为如果我们能够数清楚他所有的名字，我们就完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是那无限的三一上帝的第二位格。名字我就顺便一提，对我们来说有一个神学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名字是在这一章开始的时候，名字是上帝乐意向我们用名字辅救向我们启示关于他自己他的儿子的知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名字所表达的知识必然是辅救的知识，不是完整的上帝他本身的知识。上帝他本身的知识或自我认知是无限的，那个是我们有限的人是无法知道的，无法涵盖的，有限的没有办法涵盖无限的。 所以在这边有提到说他的名字如果说我们要列出来的话是数不尽的，这也就是关乎其实他因为他本身他是谁，他的位格，他是一个，他是无限的，他是他是 incomprehensible， 就人来说他是无可知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呢？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呢？我们知道的极限就是上帝启示的极限，也换句话说，上帝让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大概是这个意思。 OK， 但是思考他的名字，耶稣基督的名字，的确是对我们来说是极有意义的，也对我们来说是极有益处的。因为人怎么样？人是要认识上帝和他所差来的那一位，这就是永生。那么从认识他所差来那一位的名字，我们就可以从中认识他，他是谁和他做了什么。 OK， 我先稍微停一下，大家读这一章有没有什么问题？不一定现在回答，我大概知道大家如果有遇到什么特别的问题。 我自己的障碍是读过了很难记住，就是它很太内容太多了 ，details 太多了。我读过去会觉得，哎，我刚才读了什么？我觉得还蛮难去做一点点结论。 嗯， 又是那个，又是这个，就是太很丰富。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在开头页有一个，他用启示录十九章，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就是为了要彰显刚才的那一个 incomprehensible 的特质吗？就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有限，是这样吗？ Yeah，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个的其实这个也可以代表一个神学的概念，或者说我们的神学都是 archetypal theology， 这是改革中正统改革中神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神学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可能有神学？而我们有的神学就是我们有的对上帝的知识，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知识？我们必须先认知，如果我们可以对上帝有认识的话，并不是因为上帝可以完整的让我们认识，而是这些都是所谓的复制的知识，上帝乐意将它启示给我们。而因为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不只是他乐意启示于我们，用我们可以懂的言语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更关乎我们本质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就是受造物，而他是创造者，我们本质上是不同的。在知识上面我们也无从，根本就无从得知他到底是，他的本质到底是如何。所以如果我们有任何关于他的知识的话，就是一种复制或者 analogous 类比的知识。我们不应该想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些比如说上帝的愤怒，我们知道这个跟我们的愤怒有一些类比上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愤怒或者我们的情绪直接一比一的用人的架构来理解上帝是什么，但是其中确实有一些关系，因为上帝自己这么告诉我们。也就是说知道他，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自己，而并不是说我们就无从知，而是我们若能知道，是完全是他的恩典和他的福就让我们知道，那么应该会让我们有 humility， 让我们极其的谦卑，让我们可以避免一些人本身就会想要臆测或者说发明的关于上帝的一些东西。我们认他的名字也是如此，其中一个等一下会提到，就是其中他有一个名字他是子， right， 这也是一个例子。子哦，如果他是子的话，那应该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一些事情，如果他是子他就有父。大家也知道在这里子和父的确有某种关系，就三位一体来说，但是我们不能够直接把人的子和父，父和子的关系直接再套回到三位一体的位格里面，但是有 某种类比上的关系，那其中有某些奥秘，但是我们也必须说其中有些关系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我们也能够说的，但是并不是直接把人的父与子的关系或者父母亲和子的关系直接套到三位一体里面，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我们不应该有这个知识就认为说这个知识就完全解释上帝，大概是这么解。但是也不是全然与上帝无关，因为这是他自己乐意用这种方式向我们启示。怡心刚提到说这本书也许会，我觉得这一章我问大家原因，其实这一章在某种程度来说其实是很简单理解，因为他几乎全部都在引用经文，全部几乎就是在引用经文，不断的引用经文，所以如果你要读的话，如果你对圣经熟哦，你就不用去翻圣经，稍微不熟像我不熟的话，我就要这边然后我要再去翻，你就会其实你会花蛮多时间，但是非常我个人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access， 非常美好的操练。我自己在备课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一课很难背，不是因为它概念很复杂，而是它引用的经文就是引用大量的引用经文。那我觉得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没有办法把每一个引用的经文完全的解释，他这边引用经文的方式其实跟我们现在在读的西敏信仰告白有点类似，他的解释可能比西敏信仰告白他直接引用的经文他要解释的更多，但是也没有很完整，你知道吗？他点出来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知道这背后的，你可以再去默想再去参考其他先贤写的注释书，看其他人是怎么解这段经文，然后如果你愿意付上这样子的代价或投入投资的话，你会有回馈回报。 OK yeah， 所以anyway，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名字，Mark Jones， Lord， 主，耶稣是天地的主， OK， 主耶稣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能够认耶稣为主是在神的是在神的圣灵的大能之下，唯有这样子的才能够认主耶稣为主， OK。 我们称耶稣为主，我看一下我这边写这个主是在希腊文是 Kurios， 那这个主最先的出处是那四个没有办法发音的希伯来字母，我们通常称为耶和华，或者有些人要说亚伟，那有些人会比较强调一定要说亚伟，我会觉得这有点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个字我们本来就不知道该如何真正的发音。OK， 不管是亚威还是耶和华，就是有四个希伯来的字母，在圣经中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哪里？这个四个字母的意思是什么？我的交易上面是在哪里写？OK， 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我是自由拥有的。OK， 那个自由拥有的，其实后来在中文圣经里面那个字出现的时候，你去告诉他们，我就是耶和华，就是耶和华。自由拥有的就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的，而且是没有办法，我们不知道如何发音的。在希伯来人他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有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通常都他不会去发那个音，他用另外一个字代替，叫做 Adonai 或者 Elohim。 那 Adonai 的意思就是主， OK， 主的意思，有的时候是用 Adonai 代替，就是念出来的时候，虽然那个圣经的字还是那四个字母， OK。 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是中文的翻译。 但是如果你是你要直接的讲，就是我是那四个字母，那四个字母，我就是那是的那位。那那个是它的那个时态是现在是，以前也是，未来也是，我就是 OK。所以主跟这个字是有关系的。在希腊文里面是 Kurios， 但是跟那个耶和华或者那个没有办法无从发音的那四个字母，自我自有拥有的是原来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所以希腊文的圣经，旧约圣经74译本翻译这个字的时候，时常会用 Kurios， 就是主，希腊文的主。 OK， 这个主他表达呢，我们的主他自己说他是安息日的主。 OK， 也因为他是这个主，他自己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在马可福音2章28节，其实这边就表示他已经在表达他的身份了。如果耶稣他自己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不外乎就是宣称他是旧约里面的亚回，或者那四个字母，或者我是自由拥有的。因为这个如果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的话，在十诫出埃及记20章8到10节那边有讲到，第七日是向耶和华向主你的上帝当守的安息日。所以当耶稣在新约对犹太人说我是安息日的主，那些犹太人如果熟悉圣经，书记文士法利赛人一听到马上就是想到出埃及记20章10节那边，谁是安息日的主？只有你耶和华上帝，你主上帝是安息日的主。所以那个马可福音2章28节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很讶人的宣告，也就是说犹太人听到这个，要不然就是你是亵渎的，要不然你是说谎的，要不然就是他们必须跪下来拜他。他等于已经自我宣告他是上帝。他所以这个主是关乎他的，他本身他就是主 right， 他本质他的位格，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他本来就是安息日的主。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层面，他也高升做主。在腓立比书，他顺服以至于死，因此父将他高升，让他做主，他坐在上帝的右手边。马太福音28章18节是讲到什么？天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给教导人做我的门徒，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主也是有掌权柄的主，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跟我们刚刚讲到安息日的主稍微有点不同的意思。刚才那个安息日的主是因为他是什么？他本身就是第二位格，他就是三一上帝，不是吗？对不对？那这边的教材里面的第二个，譬如说他高升做主，或者现在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他是做主的掌权的那一位，这个是关乎什么？有人可以回答吗？ 权柄。 可是这个权柄并不是因为他是上帝，他你可以说他 natural right， 他本身就有的权柄。这个权柄是因为为什么？跟他的工作有关系 right， 特别是跟他道成肉身降卑高升之后所得的工作有关系。这就是关乎他的中保的身份，或者道成肉身所成就的工作。 OK， 所以这个主不只关乎他的位格，他永恒的位格，也关乎这位格道成肉身之中所成就的工作，因此他做主高升做主。他本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那本来就是主的居然成了什么？ 道成了肉身，成了不是主的，但是因为他一生顺服，因此他的父将他高升，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叫他做主，给他掌权，天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这个不是直接关乎他是他是第二位格的事实，而是关乎他第二位格道成肉身，成就了父交付给他的工作。 OK， 因此他也是掌权的主。这个掌权我们不应该单单的看说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掌权一切，也关乎因为他是上帝儿子道成肉身，虚己不强夺上帝的荣耀权柄，因此父赐给他这个权柄。 OK 第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意思，有没有什么问题？OK，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那个耶稣。耶稣马太福音1章21节，那个大家应该蛮熟悉的，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拯救自己的子民。耶稣的意思大概大家都听，以前上过查经班或者听到的，耶稣意思就是耶和华亚伟 Yahshua 拯救。但是这个名字其实马太福音1章21节，当那个天使告诉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的时候，他已经解释了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应该是这么说，如果耶稣的名这个的意思是耶和华要拯救， OK， 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章21节，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他说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耶稣我们刚你要给他起名叫耶和华拯救，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1章21节，主的使者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这位主的使者是不是就是第二位格 ，could be， I don't know。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然后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和华要拯救。当时很多其他的以色列人也有这个名字，耶稣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名字，是 Jesus 这个名字，现在都还有很多人有这个名字 ，Jesus。这个名字，耶稣，是很多人都有的，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好像有点呼求他们的上帝耶和华要拯救，但是1章21节，主的使者亲自告诉约瑟，耶和华要如何拯救，要如何拯救。其实马太福音1章21节就是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1章21节就是你给他取名字，不是只是在那边呼喊或者盼望或者宣告耶和华要拯救，其实我已经告诉你耶和华要如何拯救，他的儿子要道成肉身，然后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耶和华现在要亲自道成肉身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有很多的 theology packed into 包含在压缩在马太福音1章21节里面。Anyway, OK, 好，耶稣耶和华要拯救，耶稣也就是救主。我们可以看，耶和华要如何拯救，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要如何拯救。当然，旧约里面没有那么详细的说他要道成肉身。但是在旧约里面耶和华是如何拯救， 以赛亚书53章有一个耶和华的仆人要承担他子民的罪孽，我们的罪孽要由他来承担。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好了，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有谁找到可以帮我们念吗？ 我来念。 好，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清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OK， 这个还有其他的经文，以西结书、耶利米书也有这一类经文，以赛亚书也有这一类的经文，就是上帝告诉这些以色列的子民，他们的行为不是很好的，已经被放逐了，已经失去他们的以色列国的这些子民，他说有一天我要施行拯救。那我们就看以西结书这一段好了，他说未来有一天这些事情要发生。 OK，但是在23节他有特别说，他说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跟他的名字有关系。如何当耶和华施行拯救的时候，也是关乎要彰显他的名字。 OK， 然后就让他们说他显为圣的时候，在23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接下来他就讲说，那怎么拯救呢？我要从各国收回你们，我要将清水洒在，我要洁净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然后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让你们可以遵守我的典章，遵守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里面，如果要说这个是上帝的救赎历史，但是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上帝是如何拯救人，救赎历史，what of his。Historia Salutis 救赎的历史如何彰显在人的身上，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Word of Salutis 怎么彰，就是这个救赎是有一天在历史上要发生，但是在当它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岂不是也是这样拯救我们吗？洁净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让我们可以信他，让我们可以遵行他的律法。从前是洁净我们，称义，给我们儿女的名分，然后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可以遵行他的律法。这是什么？成圣。 Anyway， 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旧约里面，借着彰显他的名，耶和华已经，上帝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他的拯救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当时耶稣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应该知道，如果他们想起这些经文的，当上帝在彰显他的名的时候，为他的名显为圣的时候，那个拯救的样式不是要驱赶出建立地上的王国，或者建立地上的政权，或者拯救他们从不公义的殖民者的手下拯救出来。总是关乎人的罪， right？ 总是关乎人的不洁净。本来应该分别为圣、为上帝子民的以色列的子民，现在当上帝施行拯救的时候，要将他们分别为圣，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让他们可以遵守上帝的律法，是关乎这个层面。上帝如何拯救，这个就跟耶稣当然就有关系。OK， 我们再看，我们再看一节经文，马克琼斯好像没有特别提到这节经文，有吗？看一下，哦耶，他有提到，在这一段耶稣这一段的最后一句，最后一个 paragraph， 他那边有提到，基督徒可荣耀耶稣的名，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12节。OK， 这边就是他提到了这个，其实他可以在这节经文上面大做一些文章，让我们可以解释的更清楚，但是他你没有办法在这一本书里面解释那么清楚。也许我们今天可以用一些花些时间，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二节，用意就是看耶稣这个名字和耶和华主有什么关联。 OK， 他说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上帝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OK， 在这里保罗说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也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是照着我们的上帝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如果你这样读过去，那个恩是谁的恩？恩的拥有者或者那个主词是谁？ 耶稣基督的恩。 耶稣基督 光是他的吗？啊？不是还有只有耶稣基督吗？他说 上帝主耶稣基督， 对，他说都照着我们的上帝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当然圣经中有很多其他地方有出现一些复合子，比如说哥林多前书最后一段，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或那应该翻译圣灵的团契常与你们同在等等等等，对不对？ OK， 我们不会说那是那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在这里的话，因为希腊文它的整个结构中文翻译出来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都照着我们的上帝的恩典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通常大概会理解是这样子。这边是讲到有关于两个位格，父和子的位格，没有，这样没有问题，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但是原来希腊文的结构，它的主耶稣那个主没有说，前面没有定冠词。 OK， 我们的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更合宜的翻译的话应该是并照着我们的主上帝，虽然希腊文有个kai，那个通常是翻译成并或者和或者与连结词，但在这里应该翻译成并照着我们的上帝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再讲一次。 这边说都照着我们的上帝并主耶稣基督的恩，你可能读的话就是有两个位格在这里，但是按照原来希腊文的应该是更好的翻译，并照着我们的上帝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在这里是讲几个位格，一个位格就是上帝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希腊文的文法里面一个叫做Granville Sharp Rule， 同样的在提多书二章十三节有出现，彼得后书一章一节一章十一节也有出现类似的结构，你如果读到那些的经文应该都是这样子读，我们的上帝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那在这里这个主耶稣基督其实就是亚伟上帝耶稣。 OK， 也就是关乎他不只是他是谁，也关乎他的工作，他不只是主，他是拯救人的上帝，也是救主，耶稣有这个意思，耶和华上帝要拯救他，就是我们的救主。 OK，所以也难怪使徒行传彼得会说只有借着他的名人可以得救，同一位上帝旧约里面重复预告要拯救他子民脱离罪恶的上帝，如今真的实行了拯救，所以除了他的名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Okay. 因此耶稣他的意思有代表位格和代表他的工作，因此是合宜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是拜耶稣的人，这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有人会觉得说，如果我们直接说拜耶稣，好像只是拜耶稣是他的人性，还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有这样子的想法或类似的说法。所以我们是敬拜耶稣的人，那如此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馨儿，你们那边 这边提到说以色列父母也会为自己的儿子取名耶稣。那这样讲的话，他们那个耶稣也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吗？ 是。 那这样耶稣的名字就不是一个独一的，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 不会吧。只有耶和华拯救，在其他人可以取那个名字，但是对其他人来说是对神的呼号、呼喊或者愿望或者宣告，但是这个名字唯有在我们的主身上是名副其实，也就是说耶和华拯救，他就是那来拯救的耶和华。还没有人有其他问题？OK， 我们继续看好了基督。所以耶稣是一个名字，基督是一个头衔或者名称号，有点像是班长嘛，我想 I don't know， 我想不出来，牧师好了，牧师，传道，好，传道，有点像是这样子，他本身并不是一个名字，他是一个头衔。但是后来我们现在认为耶稣基督，基督我们知道是指的是谁，他成了我们的主的名字，这也是合一的。因为就像如果耶稣有很多人是耶稣的名字是耶稣，但是只有真正一位是施行拯救，只有那一个名字借着他的名字人可以得救，那也只有一位受膏者， right？就像旧约里面有很多受膏者，但是我讲说只有一位受膏者，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只有一位基督，只有一位弥赛亚，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 Messiah 受膏者，基督是希腊文的受膏者的意思。 OK， 当然源自于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那我们也可以思想，大家都知道旧约里面受膏者是谁嘛，对不对？我这边列出来，譬如说诗篇110篇1-4节，祭司当然是受膏者，可是我会列出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列出来，是祭司。但是为什么列出诗篇110篇？我们之前有提到说这篇这段经文是新约作者引用最多的旧约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我们的主自己来讲自己，他要高升，他要登基，他要坐在父的右手边，然后仇敌要压在他的脚下。然后在第四节，诗篇110篇第一节是最常引用的经文，但是第四节那边讲到他是什么，他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的大祭司，关乎他的身份，我们的主是一位大祭司。那么在出埃及记29章那边有讲到祭司你要怎么样立他为祭司，其中有一个很重要是要用油浇灌他，膏他，恩膏他，受膏的。同样的，君王以赛亚书9章6-7节那边也是通常我们会理解那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谁可以帮我们念以赛亚书9章6-7节？有人找到吗？ 9章6-7节，我来念好了。 好，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当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添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这很明显，这两节经文，如果是预告，有一位子要为我们而生，主要是关乎他的什么身份。这位子是要做君王的，有政权要在他的肩上等等。OK， 君王在旧约里面是受膏，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就讲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撒母耳是膏他，用油膏他，立他为王。先知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这是我们主自己引用来叙述自己的。OK， 以赛亚书61章，我来念好了。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这很重要，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在这里我们的主他在他的家乡讲了路加所记录他的第一篇讲道，他就是引用这段经文来解释他自己的身份。但是我们今天特别注意的是，那个膏在这位先知身上的是什么？是油还是什么？是橄榄油吗？是圣灵 ，right？ 是圣灵 ，right？ 先知受恩膏，列王记上19章16节，大家可以再去参考。先知也是受膏者，所以当我们这个名号有特别的意义，当我们说他是那受膏者，在旧约里面已经给我们很多线索，他必然是有三重的身份，他是祭司，是受膏者。他是君王，是受膏者，他是先知，是受膏者。OK， 好，也就是说，在熟悉旧约的犹太人，对他们来说，他们一直都有期望这一位，有一位弥赛亚受膏者要到来。OK， 而福音，我们最近读《使徒行传》，重复出现的。证明，为要证明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为要证明从旧约里面跟他们辩论，跟犹太人辩论，进到会堂里跟他们辩论，为要证明什么？耶稣就是基督。亚波罗这样子，彼得这样子说，保罗这样子说，福音的本质就是证明那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那一位旧约里面所说的受膏者。 OK，耶和华他是透过这位受膏者，或者借着这位受膏者施行拯救，而这受膏者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你要说福音他的核心就是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那位受膏者，就是那位施行拯救的。 OK， 而出人意外的，或者超乎人所求所想的，人未曾想到，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就是居然第二位格成了这位受膏者，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子成了这位受膏者。那么，有谁能够想到这事呢？有谁能够想到这位旧约里面不断重复出现的受膏者？也居然就是第二位格。所以老约翰会说，凡信耶稣就是基督的，是从上帝而生的。我的意思，我刚问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这个是 从来没有人会想到的。他们知道有一位受膏者要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人想到那位居然就是上帝，他自己成了那受膏者，道成了肉身。谁能够信这个呢？是必须是从上帝而生的。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好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也领受了恩膏， right？ 唯有领受恩膏的人才能认耶稣基督为受膏者。一个很简单的福音的核心，谁能够信这个福音？有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生于他的父亲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木匠，生在加利利，甚至不是生在犹大本地，他居然就是那位受膏者。谁能够信这个？他居然就是旧约里面一再预告，犹太人当时也不断的期待，嘿，他是不是就是基督？施洗约翰是不是就是基督？一直在期待的那一位，居然就是那个没有加入美貌让我们瞻仰的那一位。谁能够信呢？是从上帝而生的。上帝而生的信的是什么？认的是什么？就是耶稣是基督的。这样的人是从上帝，是上帝的儿女。只有上帝的儿女才能够信这个，才能够爱。因为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这很有趣，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五章第一节，凡爱生他之上帝的，凡爱上帝的人，我们是上帝而生的 right， 上帝的儿女，凡爱上帝的人也必爱什么？从上帝生的。这约翰是在讲谁？前面讲说是耶稣是基督的，就是从上帝而生。 I don't know， 很有趣。这上帝而生的特别是指基督吗？还是指信徒？OK， So， 如果他有这个名号的话，父赐给耶稣受膏者的名号，也说明耶稣他是必然受圣灵的浇灌的。OK， 约翰证明说他从上面来的，就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然后父又用在耶稣受洗的时候用可见的方式印证他的确就是那受膏者，圣灵用鸽子人可以见的方式降入耶稣身上。然后在使徒行传二章那边我们熟悉的经文，他如今升天了，在父的右手边，又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再浇灌下来。 OK， 因为他是受膏者，所以我们也成了领受圣灵的人，有这个工作的次序。 OK， 关于耶稣是基督或者我们的主的名号是受膏者，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仙儿，你们那边 OK 吗？ 还可以，还可以。 OK， 上帝儿子，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人认出，也有鬼认耶稣为上帝儿子。马克琼斯讲到说，当人说那个耶稣是上帝儿子，不竟然就是认出他是他的神性，不竟然就是他们的有非常好的三一论，认出这就是上帝的第二位格，就是上帝。不竟然如此，因为上帝儿子的称号，我们知道还有谁是上帝儿子。当时在罗马希腊社会，罗马的皇帝也是上帝儿子 right， 在铜板上就印着奥古斯丁，上帝的儿子。 OK， 所以上帝的儿子的概念在当时，你说一个人是上帝儿子，不竟然就表示他们一定认出耶稣他的神性。OK， 对对对对对。 而且当耶稣他很明显的向犹太人表达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三节那段对话，他说我的父，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的意思就是我是父的儿子，我是上帝的儿子。犹太人回答是什么？犹太人就拿起石头要打他，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在亵渎上帝。Okay. 所以也有另外一个认知，就是当一个人说，犹太人也认知，当你说你是上帝儿子，一个人宣称自己是上帝儿子的时候，他的确是在某种程度已经把自己跟上帝当作是同等的。OK， 他们说，因为你说了浅妄的话，又为你自己是人，反将自己当作上帝，所以在这个例子上面，他们听懂耶稣在讲什么，我与父原为一，但是他们并不承认耶稣就是上帝儿子，或他与父原为一的这个事实。Okay. 上帝儿子也代表耶稣他先知祭司和君王的中保之分。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儿子，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以色列是我长子。OK， 生命记十四章第一节都有用上帝儿子来形容以色列人。所以上帝儿子这个名号是关乎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也是关乎耶稣的职分。怎么说？耶稣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是什么？他预告他必然是大卫王的子孙，耶西的根，大卫的子孙。OK， 而大卫他本身，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又称自己为上帝的儿子，在诗篇八十九篇。而上帝高他做他子民的君王，就此大卫这个人的身份是有很特别的身份。OK， 他是基督的预表，他也是以色列民族的代表，以色列人的代表。OK， 就此来说，大卫这位以色列人代表或基督的预表的子孙耶稣基督，如果大卫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大卫的子孙才真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王，上帝的儿子亚当，这些本来应该做上帝儿子的人，却是成了上帝逆子的人，真的成了上帝的儿子，凭着他的完全的顺服。这些前面以色列人、以色列王、亚当这些人本来都是上帝的儿子， right？ 他们也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们都成了逆子，他们都没有完成上帝儿子应该要做的事，活出上帝儿子的身份，但是只有那真正的一位才真正做了顺服上帝的真儿子。 OK， 所以就此来说，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复杂，就此来说，上帝儿子不是不竟然直接关于他第二位格的身份，或者关于他的位格。如果耶稣要真的成为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王，代表第一个亚当，成为上帝儿子，真正上帝儿子，这就必然是什么？关乎他的身份，他的职分。也就是说，换一句话说，这些人不顺服的地方，耶稣必须完全的顺服，这是关乎他道成肉身之后顺服他的父，执行他中保的工作，全然的顺服。所以如果按照这个理解来说，他真的成为上帝的儿子，这个上帝的儿子是关乎他的职分， right？ 这个没有问题吗？ OK 吗？那我要继续再讲的说，不止如此，上帝儿子也关乎他本职的身份，就是他第二位格的事实。我们刚已经看到了耶稣他直接向以色列人宣告，或犹太人宣告他与父原为一。OK， 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节好了。 那边应该讲到的是尊敬子就是尊敬父，如果尊敬父叫尊敬子。因此我们可以说儿子与父是同尊荣，上帝儿子与上帝是同尊荣，约翰福音5:23，同永恒。怎么说同永恒？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好了，15。15和30，谁找到帮我们念一下？施洗约，约翰， 我来念好了。 好， 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曾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30，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反成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OK， 这个并不是，不只说就是他之后他的地位或者他名声要超过约翰，这边已经讲到说他本来就在约翰之前。意思好像就是说他我还没有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或者说约翰福音1:1，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那边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道，可是如果道就是上帝儿子的话，那么上帝儿子和上帝是同永恒的，就是上帝什么时候有，子什么时候有，这是关于一个异端，叫做亚流 Arianism。 亚流的异端就是否认上帝的儿子是跟父是同样的上帝，是某种次等的上帝，或者说是受造的上帝，或者是受造的圣人吧，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这个异端。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曾经有一度子是不存在的， OK， 但是如果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而道就是上帝的儿子的话，那么子和上帝是没有一刻父存在而子不存在，应该就这么说，也是同全能的。 OK， 我们就你们等一下可以再去之后再去参考，参考这些经文。那么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解释福音，透过上帝儿子这个名号解释福音。福音其实就是本质就是上帝儿子的那位，他本来就是上帝儿子，他与上帝同尊荣、同永和、同全能。OK， 居然成了上帝儿子，道成肉身，成了上帝儿子。又因成就父所托付给他的工作，就公开被宣称为上帝的儿子。罗马书1:4。OK， 用这种方式，透过上帝儿子这个名号，去思想上帝儿子不同的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就是福音。本来就是上帝儿子的那位，成了上帝的儿子。成就了上帝儿子应该成就的工作，代表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我们成就了我们全部都失败的工作，因此上帝公开宣称他为上帝的儿子。 OK， OK， 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所以那个第二个成了上帝儿子可以等同成了以色列人， 什么？ 就是刚才福音本质就是上帝儿子的那一位，成了以色列人，可以这样等同吗？ 成了人， 成了人， 对，成了人。Yeah, 你也可以说成了以色列人，或者说再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以上帝儿子的身份住在我们中间，以上帝儿子的身份住在上帝儿子儿女中间，为了要赎回上帝的儿女。 OK, 还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上帝儿子？哇，已经讲一个小时。 可不可以说那个神的儿子跟下一个要讲的人子，比较是针对耶稣的神人二性？ 我觉得马克琼斯还有我在教材里面会想要针对出，我们会比较自然而然认为，当我们说上帝儿子，我们是特别是针对他的神性。但是我们就刚才解释的，不见得都一定是如此，因为当人称耶稣为上帝儿子的时候，他不见得一定就是直接认出他的神性，而是关乎他的他成就了一些工作，或者说他真的是，譬如说我们就简单来说，他真的是有那种君王的气质吗？或者说他真的是大卫的后代，因为大卫称自己为上帝儿子，他的后代也是上帝儿子。耶和华也曾经对大卫说，你的后代他是我的儿子， right? 在那个撒母耳记下七章那里，当大卫要为上帝建造圣殿，大卫要为上帝建造圣殿的时候，耶和华不准许他，不过应许他说，我要立你的后裔做王，然后他是我的儿子。所以上帝的儿子不竟然完全是指向只关乎他的神性，这么说好了。 OK, 上帝的儿子也关乎他道成肉身的事实和他执行中保工作。 OK, 那我们就继续讲，人子也不只是关乎他的人性。如果人子是耶稣他自己最常用的称号，看来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用的自我的称号。正如上帝儿子，他不仅单纯的只关乎基督的神性，人子也不只关乎他的人性。 OK, 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二章七到十节和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当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他是用什么头衔讲？谁是安息日的主？他说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然后继续他到后来说，我要让你们知道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不是说我是安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此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子不只是关乎他的人性， right? 这边他在宣告人子就是上帝。大家还记得那个马可福音二章的那个处境是什么？有一个瘫痪的人，然后他说，那个你们认为是叫这个人起来哦，要医治好他呢，是比较简单，还是赦免他的罪比较简单，对不对？他是先赦免他的罪，然后再医治他。可是都是要认出哦，要叫你们知道，因为如果他只说你赦免你的罪，有人说哇，那讲得很简单，但是他行了个神迹，要证明他的确有这个权柄。而这个权柄在旧约里面有谁，或者按照以色列人的按照以色列人的认知，犹太人认知，有谁可以真正赦免人的罪？ 只有耶和华上帝可以。Okay. 然后接下来他说，为要叫你们知道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谁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在十诫里面，出埃及记二十章。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耶稣说人子的时候，他不只是说哦，我是人，他这边是直接讲我就是耶和华上帝。Okay. 但是人子也不只是关乎他的他本质上的身份，我们就这么说好了，他是耶和华上帝。人子也特别关乎他的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成了人子，他受苦，他得荣耀，他在降临，这些都是用人子来形容，都有经文用人子来形容。马可福音他三次预测自己要受难要复活，他都是说用人子来形容这个事。 OK， 然后约翰福音，约翰在上记录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之前就预告，如今人子要得荣耀，很有趣，他是用人子，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OK， 我们的主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什么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OK， 关乎他的降卑，关乎他的高升，主也是用人子，他说到父亲的时候，人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Okay. 人子这个字眼，我们之前也已经提到，犹太人听到自然会想到但以理书，或者先知书里面也有用人子，但但以理书特别那一段，因为我们的主是用这段来形容他自己的登基。我觉得通常我们读到那个耶稣用这段经文，譬如说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边用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我们通常会认为说他是预告他有一天要再来，但是他应该是对大祭司说，你们会看到我要升天登基，或你们中间有些人这件事会发生。再来那个 ekomai， 那个希腊文也可以说是去，或者我们就如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那边说，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是形容一个一个被带到那个亘古常在者面前登基的一个景象，他去登基。 OK， 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都用这段经文来叙述自己将来要得荣耀。 OK， 当他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对大祭司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说大祭司先问他，我指着永生上帝命令你启示告诉我，你是不是基督，也就是说再一次犹太人是期待有一位基督来，你是不是基督，就是上帝儿子，这位基督是上帝儿子，这也是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是上帝儿子，永生神上帝儿子，你是不是就是那位。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什么看见人子，他是引用但以理书的那段言语，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也可以说驾着天上的云去到哪里，那亘古常在者面前登基。所以应该这段是讲说他要得荣耀，并不是直接讲说他要再来，他也的确要再来，但是这是讲说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要得荣耀登基。然后大祭司就说，啊，你说了前往的话。 OK OK， 人子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看那个 Logos， 道就是上帝，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我们通常要理解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我们一定会看那个创世纪。创世纪太初有道和起初，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但是其实约翰福音讲的比创世纪更多。创世纪那边讲说，上帝是借着他的话语，他说有什么，有光就有了光。但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这 prologue 的次序是讲，特别强调太初有道，然后道就是上帝，道与神同在，或者道与神面对面 pros 与神面对面，这道就是上帝，然后才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也就是说在创造之前这个道已经永存了，与上帝面对面，也就是说这个道就是上帝，因为在创造之前就有了他。那创造之前就有了他，如果他不是受造的，他不是在创造之中，他必然就是上帝。所以其实我们通常会说，你要理解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五节，你要回去看创世纪第一章。其实约翰福音第一章更多阐述了创世纪第一章。OK， 这边那个亚兰文的语义，这边马克琼斯有提到，为什么约翰他特别用这个字道 logos 这个名号。很可能跟亚兰文的语义本圣经有关系，因为亚兰文的语义本时常提到耶和华的道，而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可能只有耶和华。例子是以赛亚书45章第17节，这边好像没有翻译到，就是认识基督这本书，他说以色列必蒙耶和华，我们的版本是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可是在亚兰文的语义本里面它有多一个字，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道拯救。同样的在何西阿书一章第七节也是一样。 OK， 而道我们可以特别说是强调基督的神性，因为是道成了肉身，上帝成了肉身。 OK， 很快带过去，我们时间已经1小时15分了。牧羊人怜悯羊，保守羊，寻找迷失的羊，好牧羊人为羊舍己，好牧羊人认识他的羊，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好牧羊是被羊所认识，被他自己的羊所认识。 OK， 不止如此，牧羊人也会分别出山羊和绵羊，他会做审判。 Alright， 所以牧羊人也是审判者，牧羊人也是关乎基督的三重职分。330页，身为先知，他牧养他们，管教他们，牧养管教，对羊宣告他们要听到的话。先知、祭司，因为祭司为羊舍命，他不只是祭司，他为羊成了赎罪祭。他也是君王，在他要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要施行审判，这是君王所做的，而且他在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而耶和华道成了肉身，真的成为我们的牧羊人，他是我们的王。OK， 好，马克琼斯说，光是凭着这牧羊人的称号，这个含义就已经足以让我们得救，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如果明确的明白牧羊人这整个的含义，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怎么得救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位救主。 OK， 而我们检视的每一个名号都有深厚的含义。他说每一个名号都可以写好几本书。OK， 接下来他在结论列出一大堆名号。我们就最后花一点时间回到刚才刚开始讲的。耶稣他这诸多的名号除了让我们从不同的层面认识他，而我们认知这个知识不是 exhaustive， 不是完全的，只是上帝，但是却是完整的，上帝乐意让我们知道的。出于这个事实，他有这么多的名号，而每个名号的含义是这么的深厚，也应该叫我们认知自己的有限。 OK， 所以我们所领受的神学，如果基督的名号就代表我们如何认识上帝的儿子的话，那么我们认真的思想基督名号所带来的知识，也就认知我们所领受的神学是复制神学。 OK， 而我们的上帝他对自我的认知是无限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无限的，这应该让我们更加的谦卑。这也是为什么思想神学对我们有益，或思想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号是有益于我们的，是非常实用的。其中一个最实用的结果就是应该叫我们更加的谦卑。因此以赛亚书9章6节我们刚读到的，他的名称为奇妙，奇妙，这个跟incomprehensibility， 上帝是无可测的或无可知的教义，就是在此，他是奇妙的，超过我的想象，超过我的思想的。这样的知识是奇妙，是我不能测的，是至高的，是我不能及的。诗篇139篇。OK。腓立比说2章9节，那名上帝所赐给他，他父所赐给他的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也因这个名叫一切天上地上和地底下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崎岖。 OK， 问题想法分享团契时间。修文姐你们那边 OK 吗？没有， 这样好像有比较帮助具体一点，就是思考内容有比较可以具体点思考名号这件事。不然我自己读过去的时候，真的很难抓重点。 难抓重点的意思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思考基督的名号吗？或圣名吗？是这个意思吗？ 就。因为经过你的解释就会比较的具体，比如说哦，那要怎么切入去思考主，要怎么切入去思考每一个，那个点比较好抓啦。我不知道其他人。 其他人想法问题，你们觉得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吗？仙儿，你们那边呢？ 在努力。 正杰、雅文。以琳姐呢？以琳姐，你这本书，哎，你哦，是以琳姐没有参加过我们读书会。 我有啊，我有这本。 你有这本 ？OK。 对， 你读这本。 我只在想说，哦，对不起，我在想说，这么多名号，那我们实际在应用面，特别是譬如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应用？ 是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就必赐给我们。所以，到底哪一个名？哪一个名比较有效？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实用的层面？今天遇到哪一个状况，然后我用哪一个名？我这样说好像开玩笑，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也不太是开玩笑。就像我们今天所讲，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就是每一个名字都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有特别不同的层面来认识他 ，right？ Logos， 他的永存，他的永在，他跟父是同等同荣耀同永恒的。那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特别需要想起这个层面 ，right？ 在面对我们世界上面有很多不确定，有很多事物，今天是今天是这样，明天你又不知道是怎么样，尤其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那也许 Logos 这个名字可以让我们真的更加的明白，当我们的主他说他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是昨日今日永远不变的那一位，可能这个对我们有一些意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yes， 我觉得它有实用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名有这么深的含义，也许我们祷告的对象更切实，更知道我们是凭着什么向上帝祷告。 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很困扰我，就是我听到有些人祷告，他会说亲爱的主耶稣，然后最后当然我们祷告结束都是奉主耶稣的名。 嗯， 我们可以这样祷告说我们的对象是主耶稣吗？然后最后又奉主耶稣的名。 可以，我们这边有提到，不是说耶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吗？OK， yes， 我通常，我们祷告对象到底是谁？ 天父。 Well， 按照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的祷告对象是圣父、圣子、圣灵，唯独像，很有趣，我们这个礼拜的那个主日学会提到，然后唯独像他。单数祷告 ，OK， 我有了子就有了父 ，OK， 尊敬子就是尊敬父。约翰·欧文甚至会说，我们可以向圣灵祷告，可是通常比较少，就是直接就是向圣灵祷告。如果你要说你不能向圣灵祷告，那其实你的三一论是非常的有问题的。但是我们通常。不会直接向圣灵祷告，不是我们不能，而是按照我们主的吩咐，他向他的父祷告，我们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right？ 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如果他们三位一体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他们是一位上帝，那我们向父祷告就是向子，就是向圣灵祷告。但是祷告也的确有其次序，我们之所以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或者凭着他，或者为着他的缘。因为他的缘故祷告，这个都是认知，除非有这一位中保成就了他的工作，而他的工作跟他的位格是连不开的。如果他不是那一位，他不是那个位格，他工作一点意义都没有。凭着这个，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而凭着这个，他的工作，可是我们的信仰告白还说什么？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然后是什么？倚靠圣灵。依靠圣灵也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工作，不是吗？因为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再把他浇灌下来，如今我们或者他的圣徒的祷告才有其功效。 我们可以向父祷告，可以向子祷告，可以向圣灵祷告，但是通常我们比较习惯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或者譬如说 Daniel 他祷告，他说我们天上 Our great God in heaven， 我每次都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中文，我们在天上伟大的上帝，而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你有了一就有了三，你有三也必有一，所以按照这个原则呀、yeah,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全然 OK、yeah. 好像我记得约翰欧文说我们很少会直接的说向圣灵祷告，但是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圣灵祷告，他说圣徒什么时候圣灵祷告，特别苦楚的时候，什么时候甚至你苦到你说不出，你不知道要怎么样说你的说不出的叹息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祷告，那个祷告的词都由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造出来。还有其他的想法或问题吗？OK， 我们礼拜五也还有团契，所以礼拜五可以有人光 OK 吗？你们那边 OK 吗？ 我有一个问题哦， 嗯， 因为大家都在讲说，当我们信接受基督，信相信神了，我们就是信以色列人。 嗯 ，Yeah，OK、okay.。我们是真以色列人， 真以色列人， 真犹太人，罗马书二章的那边的。 对啊，那圣经就相顾吗？ 我们是真受割礼的，是心理受割礼，不是肉体受割礼。Yeah, OK, yeah, it's fine。但这不表示我们需要去吹号，或者去住帐篷。雅文 OK 吗？ 还要再多那个，再多看几次。 好，好吧，那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了。好，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而你的儿子是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而我们是借着他的名，凭着他的名，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得到这个得救的身份，我们领取救恩。他的名是何等的奇妙，他的名就是奇妙，真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但是我们也的确因为他的工作而领受了圣灵，我们也可以明白你要我们所明白的，就求你借着我们今天晚上的讨论，更加的让我们主这奇妙的圣名，真的成为我们生命中实质的帮助，真的越加认识他，也就越加我们的祷告就越加的确实，我们的信靠也越加的有内容，这样子我们心中的平安和盼望就越加有根基。也求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每个人都有好的休息，尤其在这段时期我们特别需要从你那里来的安慰、鼓励、提醒、劝勉，求你将这一切因为你儿子的缘故借着他的圣灵赐给你的圣徒，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